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九集裴秀才。自外头走进来一名年轻男子，约莫二十出头的模样，一身青衫落落，生得眉目端正，身材却略显文弱，瞧着却是个坦荡荡的君子模样。他走进来赞叹道： 说得不错，爱慕之心皆有尊严，并非做取笑嘲弄之意。广文堂虽是教习功课，德行却也需勤练才是。 诸位学子皆是不吭声了。沈庙紧紧盯着那青年。裴郎，广文堂的叔叔先生，德才兼备，是广文堂唯一一个只是秀才之身便能入堂教学的先生。裴秀才性情温和耐心，比起其他严厉的夫子，在学生中更得尊敬。便是如沈庙这样时时掉书尾的人，裴秀才也从未责骂过，都是一遍一遍耐心讲解。若只是这样的话，这人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先生，品德才学都是万里挑一。可惜沈庙还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，复修仪最依仗的幕僚。后来复修仪登基后封了他做国师，国师裴郎春风得意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作为国师来说，他也的确做得很好。沈庙认为裴郎是一个聪慧又正直的人，可最后废太子的时候，他却什么都没有说。沈庙和裴郎的私交算起来也算不错，当初沈庙去秦国做人质的提议就是裴郎提出来的。裴郎曾说： 这都是为了明棋的江山着想，若是娘娘死去能解陛下燃眉之急，日后江山万里都有娘娘的福荫照庇，天下人都会感激娘娘的恩情。 可事实上，当他五年之后回宫时，后宫多了名梅夫人，而这些往日敬他的裴郎的手下们却对他开始有了防备之心。废太子的时候，沈庙甚至跪下来求过裴郎，因为裴郎是傅修仪的亲信，只要裴郎开口，傅修仪定会听他的意见。可是裴郎却扶起了他，对他说道： 娘娘，陛下决定了的事情，微臣也无能为力。 裴郎，难道你就这样看着太子被废吗？你明知道废太子之事不可为。 沈庙曾怒极，多多质问。 这已是大势所趋，娘娘认命吧。 裴郎叹息着说道。认命吧，人怎么能认命呢？若是重来一世还要认命，岂不是太可悲太可恨。沈庙目光沉沉地盯着前方的青年，他光明磊落，他见死不救，他性情温和，他也冷酷无情。作为臣子来说，一切为了江山着想，裴郎是一个忠臣，但是只要他站在傅修仪那边，这辈子就注定与他沈庙不死不休。现在这个时间，傅修仪应当还没有收复裴秀才，那么是在那之前斩断他们的可能，将裴秀才拉到自己身边呢，还是干脆先将他扼杀在摇篮里？裴秀才放下手中的书卷，敏感地感觉到有一道目光正注视着自己，他抬起头迎上了沈庙意味不明的眼神。沈庙坐的位置比较靠后了，即使是这样，他仍旧执拗而端正地看着自己，这种感觉有些奇怪。裴秀才觉得那种目光包含着一种审视与判断，似乎在权衡着什么利弊，评判着什么。再延伸一点，是一种带着一种挑剔的俯视。他动作一顿，想要再看清楚沈庙是什么神情， 便见少女捡起桌上的笔，低下头去。裴郎心中一笑，摇了摇头，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有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呢？至于判断和审视，那更不可能了，沈妙可是整个广文堂最蠢笨怯懦的呀。他整了整东西，开始了今日的授课。整个国二的学生都有些昏昏欲睡，书算课本来就容易令人感到乏味，即便裴秀才教习得如何精彩，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少女，正是跳脱的年纪，哪里就能听得进去？加之又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，个个都有些打盹。若是别的先生，定会拿着戒尺开始训斥，偏偏裴郎这个人最温和，从不惩罚学生，是以他的课上众人胆子也是最大。除了书算常拿第一的沈清听得认真，其余的人都百无聊赖地做着自己的事。今日沈妙却不同，他一眨不眨地盯着裴秀才，坐得端正，似乎听得极为认真。这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，因着他平日里最厌恶学习，书算更提不起兴趣，眼下没有睡着已经是奇迹了，居然还会认真听课。与沈妙坐一桌的是一个穿着绣菊纹薄袄裙的秀丽少女，神情有些倨傲，见沈妙如此，忍不住露出诧异的眼光，对沈妙认真听课的举动不时侧目。沈妙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？上辈子她对书算没有兴趣，可后来当了皇后后，刚开始一切根基不稳，后宫维持生活也要精打细算，她这个皇后也要缩减用度，大约亲自做过之后，便觉得书算也不那么难了。后宫中大到与礼仪的开销用度，小到嫔妃的杯子点心，账目多而杂，那些都一一看过了，这些书本上的书算又算得了什么？他只不过是想要更加努力地看清楚裴秀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有这样他才能知道对这个人什么样的手法更合适。他这般专注的神情落在身边少女的眼中，已经是觉得十分不同寻常。待书算课结束后，裴秀才走了，沈妙才收回目光。身边少女推了推他，语气中带着惊讶。 沈妙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 为什么这样说？沈妙问道。面前的少女是光禄勋家的嫡女冯安宁。冯家当初也是京城中的勋贵朝臣，冯安宁从小被养成了骄纵的性子，可上辈子冯老爷站错了队，新皇登基被革职后，冯家为了保全这个女儿，只能将她提早地嫁给了远房的一位表哥。之后冯家落败，冯安宁嫁人后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结局，那位表哥也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。冯安宁进门没有一年，养了个外室，儿子都有了，还骂他是冯家留下的包袱。冯安宁哪是能受委屈的脾气，当即就拿了剪子和外室同归于尽了。前生种种，如今看来皆如过眼云烟。再看面前神情高傲的少女，哪能就想得到后来的衰败结局呢？沈妙现在看广文堂的少年少女，就像在看富明和婉瑜那么大的孩子，倒是难以生出稚气的感觉。除了像沈清和沈月那等口是心非的小人，大多数的人都不过是被娇宠坏了的孩子罢了。而这些娇宠着养大的少年少女，在未来不过十几年时间，便会领略到命运的残酷。见他不说话，冯安宁有些不满，他道： 哼，你是在故意无视我吗？沈妙，你今日这般刻苦，莫不是为了一个月之后的校验吧？听你姐姐说，你可想趁着校验出风头，好让别人看见你。 到底是孩子，刚才听了裴秀才的话，这会儿便不把爱慕定王的一套说出来了。校验，沈妙 挑了挑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